醉，好想找个人来陪。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爱不能再沉睡，是可悲是罪悔，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。爱过才后悔，想要永久来麻醉。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爱不能再沉睡，是可悲是罪悔，相爱是个理由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。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留下你太多伤悲。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， 伤悲。